爱的你，拥抱着爱情，我们一起。

有风有浪，找不到真正提爱，难关可攻可退，挥一挥双手去挡。 手

大单车的少女，碰见过数次，总不知道你是谁。每次看见你，你也挥挥手，然后清风一般飘去，各有各去向，却有笑意共寄取。为何长路里不是极追？谁能明白你心中所需？漫漫长路有多少空虚？单车少女，夜夜梦里是谁？何时能共你再与共追？谁人曾令你笑或落泪？回头曾到过多少崎岖？单车少女，未及问你是谁？望着你驱车远去，独个四处去，这踩单车的少女，碰见过数次，总不知道你是谁。每次看见你，你也挥挥手，然后清风一各有各去向，却有笑意共寄取。为何长路里不惜极追？谁能明白你心中所需？漫漫长路有多少空虚？单车少女，夜夜梦里是谁？ 天 都照耀着你，在心里。

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有一天都会听的，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先说想分开的理由，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走得太远终于走到分岔路的是你和我要有两个相反的梦，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 来自于张惠妹《记得》，作词易家扬。这位来自于星光国际的著名词人有多部你听过的经典作品，比如孙燕姿的《遇见》、林志炫的《单身情歌》等等。作为一个词人，对于经典作品的理解也有着他的角度。这些年来，易家扬渐渐品味出好作品的价值所在，最直观的感受当然是版税上的表现。就比如《记得》这首歌曲，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可到现在依旧还会被一些电视剧和电影采用。九六九度视野归人，再来听到的是易家扬的作品，迪克牛仔演唱《第一号伤心人》。

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一到夏天就成了很多人尽情玩水的季节，不过爸爸妈妈呢也总是希望孩子能在玩水的时候能够学一些技能，于是夏天的游泳培训班变得异常的火爆。现在很多的家长也越来越意识到学习一项运动技术的重要性，宝宝多游泳其实跟大人是一样的，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能够增加免疫力。这里是969老板说，我是周周。关于孩子的体质能发展，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企业很有发言权哦。 经典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新贝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玄立江，很高兴来到969老板说。公司现在主要是经营的是心能、智能、体能结合运动来提高孩子整体的这个全方位的体能教育方面。 新贝壮是国内最大的以运动为主的早期教育机构，一直以来都在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但是他的创始人玄立江先生在一开始并没有从事过相关的行业，创立新贝壮也是因为一次亲子活动。 是10年前有一次就是带孩子去游泳，感觉这个项目不错，我最初的初衷就是为了孩子，就是哪怕就是这个项目做完以后别人不玩，我为了自己的孩子，为了自己孩子的体能来做这个东西。但是一直后续创立的第一家店逐渐从90平慢慢做到200平，后来又做到了1000平，做到了2000平，有了第一家店又有了第二家店。通过这些年的摸索与经验，把整体的这些心能、智能、体能结合到了一起，想让更多的宝宝在一个安全而又舒适的环境下能得到他这个健康体能的成长。 一个好的初衷和一个好的开始，这也让新贝壮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收获了很多家长的欢迎和肯定。但是在新闻报道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关于游泳场所水质不合格的情况，孩子也一直都是我们生活里关注的焦点。从吃穿到生活当中的种种，都让爸爸妈妈牵肠挂肚。不管是哪一样东西，只要是孩子的，都需要仔细的检查过关才能给他们接触。而关于学习游泳，泳池里的水到底干不干净、安不安全，这也成为了很多家长最担心的问题。 目前我们的水质，当时在咱们969个有315承诺过，真在国内来说咱们是首家，真真正正达到不投加任何药，达到饮用水级别。在这种情况下给孩子一个安全，给家长一个放心，因为每一个宝宝对于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新贝壮要有以品质求生存，你只有了你自己的品质以后，你后续才能有品牌呀。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玄立江先生也提到了他的创业故事，而在其中我听到最多的字眼叫做良心做事，所以在这一点上，玄先生的做法也给很多家长吃了定心丸。而除了游泳之外，新贝壮涉猎的儿童体质能发展的项目还有很多。关于中国大中城市的儿童体质能发展，新贝壮一直都在关注。 我的宗旨就是什么，把整体现在我们研发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泳池的水，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内创建的第一家儿童室内专业的轮滑场馆，就是把我们新贝壮就是所有的这些亮点全部把优势让更多的孩子受益，接触到更好的心能、智能、体能上的教育，真真正正从体能上达到一个孩子一个健康。 这里是969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想了一整夜，我才不管以后的路刮风又下雪。也许你没说你爱我，可是也没说不爱我。笑得很可怜，你说得很对，可是我为了谁冒险？我不是神仙，我也会抱怨。我只要一分钟，你还拖延。 夏天是多彩的，满目葱绿，蜂飞蝶舞，花儿怒放，瓜果成熟。在清水流淌，绿树成荫的护城河两岸，一片片绿油油的树叶像一颗颗炯炯有神的眼睛。夏天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季节，天空辽阔，阳光强烈，草木繁盛，小鸟欢快地在林间穿梭，知了在树上奏鸣着夏天的赞美歌。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夏天披着一身绿叶，在暖风里跳动起来。